攻读《撒母耳记下》第一章。撒乌尔死后，达味击杀阿玛勒克人回来，在七克拉格住了两天。第三天，有个人从撒乌尔营中跑来，衣服撕烂，满头灰尘，来到达味前伏地叩拜。达味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他答说：“我从以色列营中逃命而来。”达味又问他说：“战事怎样？请告诉我。”他答说：“军民从战场上逃跑了，许多人阵亡。撒乌尔和他的儿子约纳腾也死了。”达味问那报信的少年人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撒乌尔和他的儿子约纳堂死了呢？”那报信的少年人答说：“我无意中来到基尔波亚山上，看见撒乌尔伏在自己的枪上，战车和骑兵都快要迫近他。他转身见了我就招呼我，我答说我在这里。他问我说：你是谁？我答说我是阿玛勒克人。他向我说：来我身边杀了我吧。我现在虽还完全活着，但十分晕眩。我就来到他身边，明知他倒下后绝不能生存，便杀了他，取下他头上的王冠，腕上的手镯，带到这里来奉献给我主。达味就抓住自己的衣服撕破了，同他在一起的人也照样做了。大家为撒乌尔和他的儿子约纳堂，以及上主的百姓和以色列的家族，举哀痛哭，进食直到晚上，哀悼他们丧身刀下。达味又问那报信的少年说：“你是哪里的？”他答说：“我是阿玛勒克侨民的儿子。”达味向他说：“怎么你不怕伸手杀害上主的受缚者？”达味遂叫一个少年人来，向他说：“先来杀了他。”少年把他一刀砍死了。同时达味对他说：“你的血应归在你头上，因为你亲口作供说我杀死了上主的受缚者。”事后达味做了这首哀歌，追悼撒乌尔和他的儿子约纳堂，命令犹大子弟学习这首哀歌。这歌载在议事书上：以色列的荣华倒在你的高冈上，英雄怎会阵亡？不要在加特报告，不要在阿士克隆街市宣扬，免得陪累舍特的女子欢乐，免得未受割损者的女郎雀跃。基尔波亚山不祥的山也，在你那里路不再架，雨不再下，因为英雄的盾牌受了亵渎，撒乌尔的盾牌那富有者的武器。对伤者的血，英雄的脂油，约纳堂的弓总不后转，撒乌尔的剑绝不空还。撒乌尔与约纳堂相亲相爱，生相惧，死不离，神速过鹰，勇猛胜士。以色列女郎应痛悼撒乌尔，他给你们披上了愉快的紫衣，在你们衣服上点缀了金饰。英雄怎会在战斗中阵亡？啊，约纳堂，对你的死我极度哀痛。我的兄弟约纳堂，我为你万分悲伤。你爱我之情何等甜蜜，你对我的爱胜于父女之爱。英雄怎会阵亡？战争的武器怎会丧亡？